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93集。 每次水坑长妖谷，严征明和李云都仿佛要性命相搏一样。严征明这些年的境界纵然一日千里，水坑的天妖之力却长得更疯。此时他身后的长羽被四散的剑气割得七零八落，炽烈的三昧真火却不由自主地散开，甚至影响到了剑意圈外的程前。程前的后背几乎有灼痛感，比起朱雀塔的沉脸，水坑身上的火似乎更加暴躁。突然一声凄厉的鸟啼声自他身后传来，一道红霞破屋顶而出，直冲天际，将密布的黑云撕开了一条口子，简直是在千里之外竖了个巨大的靶子。那远处云端的黑龙蓦地扭头看过来，正对上程前的目光。程前一阵汗毛倒竖，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中剑。他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忽然有人在不远处低声道： 凤凰九雏，他是童鹤。 这声音十分耳熟，程前蓦地一回头，十分惊诧： 堂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来人正是唐枕。不知是不是黑云下的缘故，唐枕脸色越发难看了，像个命不久矣的痨病鬼。他身后一左一右跟着两个年轻人，自两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。一个是年明明那喜欢自言自语的宝贝儿子年大大，另一个正是不久前程前用三根冰锥定住魂魄的六郎。唐枕并不与他寒暄，只是望向那愈加迫近的黑龙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 魔道三千种，有一种最是罕见，是因心魔入道，以身为心魔器，若是大成，即可敛天下心魔无坚不摧之力，汇聚成魔龙。然而心魔伤人伤己，我也还是第一次知道，竟有人能将此道走到这一步。小友，你要小心了，同贺天妖的妖骨正适合做魔龙脊背。 说话间，那黑龙已至，凡人与修士聚成蝼蚁早已经四散逃窜，喊叫声四起，龙吟如惊雷落下，震得人几乎站立不住。只听一声巨响，除了城前脚下酒楼，周遭房舍树木无一幸免，一瞬间分崩离析。 站开！ 他手中双刃蓦地出鞘，霜寒气水波似的四下荡开，隔开老远都能听见那琴弦似的嗡嗡作响。潮湿闷热的空中，每一滴水都似乎被他挤了出来，冰霜眨眼盖住了整个酒楼。程前站在那攒尖的屋顶上，手持双刃，依稀是当年弄潮分海般的不闪不避。荡开的白霜与逼至的黑云毫无缓冲地撞在了一起，轰一声，极亮与极暗狭路相逢，酒楼下两座搔首弄姿的迎客石狮子被扫了个边，转瞬化为齑粉。双刃的金石之声尖鸣不已，黑龙在空中翻转腾挪。唐枕在他们短兵相接的刹那，就抛出了一块五彩的石头，那石头凭空化为一个罩子，将他们三人罩在里面。强光过后，罩子上竟清清楚楚地留下了一道裂纹，所谓石破天惊。年大大震惊的都结巴了： 这可是当年女娲娘娘盛在人间的五彩石啊！ 唐枕看起来倒不怎么心疼东西，只淡淡地说道： 边角料而已，怎经得住魔龙一击？这魔龙继承，此魔头已经有问鼎北冥的资格了。 年大大眼睛瞪得要脱窗， 他能成为北冥君？ 不能，魔道成王败寇，想要问鼎北冥，必须要以前一代北冥君的尸体铺路。上一任北冥君剩下一魂，被一位十分了不起的道友以自己的元神封住，让他既不算生也不算死，北冥君也就此永远被封存，再无人能取得。 年大大无心听他讲古，紧张地问道： 我那程师叔才不过100来岁，如何斗得过万魔之宗啊？ 六郎一直默不作声，听了这话，扶着唐枕的手却不由自主地紧了紧。唐枕没有说话，只是抬头望去，那屋顶上的程潜整个人晃了晃，双刃的剑尖竟有一小半已经染上了黑气。他看也不看手中剑，只抬起袖子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，寸步不让地盯着空中黑龙。黑龙一只爪子足有3个程潜那么大，步步紧逼地当头向他抓了过来。程潜纵身迎上，将海潮般四散的寒霜全部收拢一线，一招事与愿违中的孤注一掷，贴合着无比精准的剑意，直落入那黑龙爪心。唐枕拍了拍六郎的手： 别杞人忧天了，他可是用天劫锻造出的利刃。 黑龙吃痛长嘶一声，翻江倒海地将整个天幕给祸害成了一锅粥，浓重的黑云一股脑地抖落下来，瓢泼似的，所到之处好像瘟疫横行，花鸟草木生机无不断绝。顷刻间，地面一片寸草不生，落下的黑云将程潜囫囵个地吞了下去。 哎呀！ 年大大这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修士惊呼一声，吓得不敢去看。六郎却蓦地上前一步，抬脚要离开五彩石保护范围，被唐枕一把扯住肩膀拉了回来。六郎半人不鬼的脸上戴着面具，早不复当年去冥冥谷中时的少年模样。他说话声音低沉嘶哑，好像砂纸搓铁锅，听起来十分吃力。 前辈，我…… 唐枕带着几分说不出的冷漠： 你不过背了一套入门功法，连气感都没有，与那些凡鸟小虫有什么区别？哪里轮得到你出头？ 六郎艰涩地开口道： 程前辈留下我一命，自当肝胆相报。 唐枕毫不留情： 你一副肝胆也就只够填住那大魔一根牙缝，他要来做什么？ 六郎的拳头陡然捏紧，唐枕看也不看他，只是淡淡地说道： 求道路上大浪淘沙，九死一生，恩也好仇也好，你都得有能耐才报得上，挂在嘴边上多说何意？ 唐枕似乎一点也不担心程潜： 你且看着吧。 程潜被黑雾吞噬其中，一时间竟找不到出路，他只觉周身真元被禁锢在气海之中，一口气没有提上来，险些从半空掉下去。他多年未曾被什么惊动过的心绪，被周遭充满魔气的黑雾搅和得上下起伏，一时间年幼时的无能为力，几番起落与聚散，聚灵狱中撕心裂肺的痛苦似乎重新落在他的身上，胸中似有一个声音诘问道： 你当真毫无怨愤？ 他对生身父母的怨恨至死方休，仅凭一双眼睛就能认出周寒正，一辈子受过的轻忽一个不差的全部装在心里。他从来眼里不揉沙子，真就能突然成佛成圣，忘却前尘吗？他真就对韩渊那只穿心而过的手毫无怨愤吗？那是连一贯心宽的大师兄都无法介怀的事，何况一贯心胸狭隘的程潜？这么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，究竟是他改头换面成了一把清风明月，半点都不肯记恨，还是只是借着唐枕将他的记忆取走49年的生疏刻意搁置了？ 迷茫的黑雾在他眼前汇聚，雕琢出了韩渊的模样。那韩渊看着他轻轻一笑， 哼，小师兄，你惯会自欺欺人，如今总算肯说实话了吗？ 程潜眼角细细地抽动了一下，眼前这韩渊究竟是不是他被黑雾勾出来的心魔，他一时间无从判断，只觉得自己向来无懈可击的心境被狠狠地撬开了一个口子，随即仿佛溃于蚁穴的千里之堤一发不可收拾地崩塌了。韩渊阴森森地盯着他， 小师兄，你从前不是这样虚伪的，讨厌谁绝不给谁好脸色，为什么如今连一声怨恨都不敢提起？你怕什么？怕师门不和？怕师兄们心里有疙瘩？还是怕显得小肚鸡肠，污了你卓然世外的声名形象？ 闭嘴！ 程潜接口打断他，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？难道当年动手的人不是你？就算一时不慎被化魂影响，难道这些年堕入魔道罪恶滔天的人不是你？你还有脸叫屈？ 韩渊似乎没料到他竟然这样直白地还嘴，一时间愣住了。程潜的怒火毫无征兆地上了头，他蓦地一咬牙，将周身凝滞的真元强行运转起来，不顾胸口炸开一样的剧痛，任凭真元在经脉中横冲直撞，将包裹在周身的魔气扫了个七零八落。这世上除了他自己画地的牢，还有什么能困得住他？程潜未提双刃，抬手一巴掌抽在了面前韩渊的脸上，怒喝道， 难道我怪不到你头上？ 啪一声脆响，挨打的和打人的一时都呆住了。程潜本以为面前这人是自己心魔所化，并非实体，一时激愤出手，没料到竟落到了实处。电光石火间，他想起唐枕那以身为器练心魔成龙的话，眼睛蓦地睁大了。 你真是韩渊？ 韩渊捂着脸，先是一脸错愕，随即歇斯底里的大笑道， 小师兄，你这苦主做得好不专心，连我本人站在你面前都不认得了吗？ 程潜握着双刃的手几乎在发抖。 随闯朱雀塔的是你，魔龙是你，想要小师妹妖骨的人也是。 天妖妖骨不祥，长在他身上，除了每隔几年就让他遭一次罪，还有什么好处？倒不如将那不祥之物剥下来给了我这不祥之人，看在昔日同门份上，我剥骨的时候还可以下手清闲，留他一条命。 韩渊背负双手轻飘飘地说道。程潜气海激荡如海啸，一阵阴冷的寒气自他手足间泄露而出，下一刻他周身真元飓风似的将罩顶的魔气冲开，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， 你怎么不问我，我肯不肯留你一命？ 话音未落，双刃剑光暴涨，周遭黑气被摧枯拉朽的涤荡一空，哪怕是已经身化魔龙的韩渊也不得不暂时退却，当空化为龙身冲向九霄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